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刚刚我们听到两首歌曲，分别是来自于 Ed Sheeran 的 Supermarket Flowers， 以及来自于 Foo Fighters 带给我们的 The Sky is a Neighborhood。 像这样两首歌曲也是分别在今年的全音乐奖当中斩获了一些非常棒的成绩的，包括有 Ed Sheeran 他也斩获了今年的叫做 Global Success 啊，环球成功大奖。那么另外呢， Foo Fighters 他们也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全音乐奖最佳国际组合 International Group 大奖，可以说能够分别收获到了自己属于单人的以及属于团体的非常棒的一个鼓励了。那当然我们其实关注过全英音乐奖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那么今年呢也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的画面，从这个各种各样的媒体能够放出来哈，包括舞台也是越来越炫目了。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说，哎呀，听英国的榜单的歌曲跟美国榜单的歌曲完全不是一样的质感，那你更喜欢哪一种呢？我觉得喜欢哪一种并不重要，更加关注的才应该是能够被我们所吸引，以及那些能够被我们用音乐所进行穿越心灵的一些东西。比方说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当时的格莱美奖的颁奖礼现场可以看到 Growlers 跟 Madonna 他们的一种合作，虚拟和现实的一种合作，也是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而这次全音乐奖当中呢， Growlers 和 DRAM 他们的作品也是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到这样的一种虚拟乐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种对于天上的星星、希腊神话的一种诠释。仙女座这样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希望你能够来喜欢这样的一首好歌啊。前奏不禁让我想起来 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 apple pen 并不是了。 In your heart now, lover. When the case is out and tarred and sodden, take it in your heart. Take it in your heart. Better than make this cool, 'cause there's no such thing. 这就是来自于今年在全音乐奖当中获得了英国最佳组合的 Growlers 他们的作品 Andromeda 仙女座。那么现在时间继续来关注好音乐，来自于 Hardstyle 带给我们的一首 Sign of the Times。 而当然了，我们在听这样的首歌之前，还是要来先听一个片花才行。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欢迎大家。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hyth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获得了今年的全英音乐奖当中的最佳音乐录影带奖 British Artist Video of the Year Harry Styles The Time Sign of the Time 一起分享一下。 Just stop you crying, it's a sign of the times. Welcome to the final show. Hope you're wearing your best clothesCan't bribe the door on your way to the sky. You look pretty good down here, but you ain't really good. We never learned we've been here before. Why are we always stuck and running from the bullet? The bulletyeah Harry Styles Sign Up The Time。 继续来听歌，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今年非常火爆的一首来自于 Justin 贾老板 Justin Timberlake featuring Chris Stapleton 带给我们的歌曲，这样一首歌呢叫做 Say Something， 其中的 MV 一镜到底，特别的好看啊，不得不欣赏一下。

来自于 Oasis 带给我们的现场版本的 Live Forever。 上一张单曲呢是由 Liam Gallagher 所作，并为专辑 Definitely Maybe 当中的第三支单曲发行。当时呢发行的是在1994年的8月30号。那么这样的一种全新的现场演唱的版本呢，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我觉得对于更多人来讲，英国单曲榜当中的歌曲还是能够始终具有它的活力跟生命力的。来自 Rag & Bone Man Skin。 When my breath runs cold I'll be thinking about you, about you. Seconds from my heart I put it from the door. Helpless I surrender, shackled by your loveHolding me like this, poison on your lips. Only when it's over, the silence hits so hard. Caus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When I love, it was almost. We bleed ourselves in vain. How tragic is this game? Turn around, I'm holding on to someone, but the love's gone. Carrying the load with wings that feel like stone. Knowing that we nearly fell so far, now it's hard to tell.Yeah, we came so clos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When I When the walls came in, but I see you on the other side. We can try all over again. When I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来自 Rag & Bone Man 带给我们的歌曲相当好听，是不是？那刚刚其实呢，我们放了这样一首歌曲呢，也并不是他们在今年获奖的热门单曲，而是我们大家伙更多认识他们的一首单曲了。来自于 Rag & Bone Man 带给我们的 Skin。 那其实他们在今年的全英奖当中的获奖单曲叫做 Human。 而下面时间我们将会听到更多的音乐，来自于 Rita AuraFeaturing Lam Payne， 分别有 Anywhere Your Sound 还有 For You。 那可以说在今年全英奖的舞台上面呢， Rita Ora 也是演唱了这三首歌曲，我们一起感受一下音乐的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waiting for a lifetime for you, breaking for a lifetime for you. Wasn't looking for love to find you, on the night for love to find you. Waiting for a lifetime for you, waiting for a lifetime for you. Wasn't looking for love to find you, on the night for love to find you. 怎么样怎么样，像这样的一种全音乐奖的舞台，我们把音乐放到这个份上，应该听得还很开心吧。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单曲，来自于 Sam Smith 带给我们的 Too Good at Goodbyes， 更善于道别。那其实呢，这也是他的回归单曲了。话说像 Sam Smith 他的音乐呢，目前在这一届全音奖当中并没有收获到非常好的成绩，但是我们还是很有必要跟朋友们去总结一下这样的一个2018年的全音乐奖的获奖名单的。刚刚我们说过的就不再提了，我们再来说一下最佳男歌手就是 Storm Reid， 然后最佳女歌手是 Dua Lipa， 最佳组合是 Growlers， 最具突破歌手是 Dua Lipa， 最佳单曲也就是来自于刚刚我们提到过的 Rag & Bone Man 的 Human。 另外呢，年度最佳专辑是来自于 Storm Reid 的 Gam Science and Prior。 另外最佳国际男歌手 Kendrick Lamar， 最佳国际女歌手Lord。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乐队啊组合啊是分获大奖，不过这一届全音奖当中的最大亮点我觉得还是在于它的绚丽的舞台吧。其实说实话，每一届全音奖的舞台都是最大看点了，也希望你能够来继续关注音乐，关注欧美音乐的榜单和相关的走向，关注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每周一到周五没有，只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进行直播，凌晨的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0224获得本周节目直播的歌曲列表。I'm never gonna let you close to me, even though you mean the most to me, cause every time I open up it hurts. So I'm never gonna get too close to you, even when I mean the most to you, in case you go and leave me in the dirt. Every time you hurt me, the less that I cry, and every time you leave me, the quicker these tears dry, and every time you walk out, the less I love you. Baby, we don't stand a chance, it's sad but it's true. I'm way too good at goodbye.稍后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我为朋友们来进行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制作 Episode 1 and 2 Rhythmix Pro Mixed by me Mr. 常。一会儿见， 节奏驾到， Stay tuned， 微信互动不间断。 Can I

11:06，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第四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喽！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都是由我来进行的舞曲的混音制作，Mr. by me， 没错。那所以呢，今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混音作品呢，就可以起名为叫做 Ray the Max Pro。刚刚我们耳边的听到的音乐呢，这是来自于 Mega 带给我们的 Aurora。那稍后呢还会有来自 Microslav featuring Mark and Lucas 带给我们的 When Winter Comes， 以及来自于 Musty 带给我们的 Eon。 当然了，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边也会有稍后的点名互动的环节，所以呢马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拍下你面前的 FM 974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里边来，然后呢一会儿会在今天下午的3:35开启点名互动咯，千万不可以错过我们的点名互动单元就对喽。记住一遍，就是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参与我们稍后的点名互动吧。来，赶紧拍照拍起来喽。 Radio Resume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曲里面能够听到 Aura Aura Aura Aura， 没错，就是这样一首歌的名字 Aura。 那么来自于我们的这个 DJ Mega 啊，他们的音乐作品。当然了，今天呢我们的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通过我们的重新混音而完成的一个连盘，所以呢希望各位听友们能够喜欢我们今天推出的这样的一个连盘单元了，叫做 Rhythmix Pro Mixed by Mr. 长。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今天呢我们会听到一共有15首音乐作品的一个完整的混音，两个小时的时间完美呈现。那当然如果想要来查询一下每一首音乐的名称，我们已经给您列了一个表，在这个表里边呢是从开始的第一首到最后一首按照播出顺序为您都列好了，而且每一首的时长也都给您列好了。所以呢我觉得有必要的话可以去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去查询一下这样的一个歌曲列表。歌单每周五晚上更新，所以说呢您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了以后回复一下0224获得今天以及明天也就是本周节目的直播歌单列表了。欢迎大家，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北京音乐广播，继续来听 When Winter Comes。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5:25，本周这一次的节奏驾到，让我们用有温度的音乐去刷新我们的听觉，尤其呢是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体验一种漂浮的质感。而在今天下午，我们听到这四个小时的音乐当中，无论是 soft jazz 还是 Britverse， 亦或是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的 mixtape， 都能够给到我们一种潮流的音乐质感。而且希望各位听友们可以通过我们在年后的第一期的直播的节奏驾到，继续去给自己加把劲儿，让我们的工作生活更加有节奏才行。而稍后还会有我们的点名互动了，今天下午的3:35将开启我们本周的第一次的点名互动。那么赶紧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这样一张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发送过来，然后参与一会儿的广播微信点名互动哦。希望各位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听到你的微信名字哟。马上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这样一张照片发送到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要记好哦，就等你的照片了。 Radio Rhyth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 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 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一碗汤圆，一份温暖，一个灯谜，一个故事。正月15元宵节，霸州温泉新都孔雀城邀您猜灯谜、煲汤圆，免费泡温泉，享初春温暖。详询88918918，预售证号霸房证号2017438号。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光照充足，适宜出行。但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升温乏力，气温比昨天将有明显的下降。午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3度上下，天气忽暖忽冷，请及时调整衣物，注意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7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图书资讯。顺义区首家24小时全自助智能型影视文学主题图书馆潮白书院日前开始试运营，凡持有北京市公共图书馆一卡通的读者都可以享受到图书馆24小时不打烊的服务。据了解，该图书馆馆藏影视文学类书籍10000多册，超星电子书12万册，龙源期刊230种，报纸100多种，都可以供读者下载借阅。读者通过24小时自助主题图书馆，不仅可以自助办证借阅纸质书籍，还可以阅读和下载电子书籍，把自己闲置的图书和读者分享。法国当代小说《主人的溃败》日前正式上市。小说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名言出发，对当代某些破坏生态和环境的行为进行了反思。该作2016年在法国出版之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国外权威文学评论称，这本小说就像洋葱，层层剥开了一个我们人类已经无法治愈的新人类世界，拷问着人类盲目统治的后果。中国知名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第一卷近日由英国麦克莱霍斯出版社面向全球发行出版，这也是该书首次被译成英文出版。记者在伦敦市区的多家书店看到，这本400多页的译作封面正中画有一只展开的黑色翅膀，上方印着第一卷的英文译名《英雄诞生》，旁边配以中文书写的金庸。该书的标价14.99英镑，约合人民币132元。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15:33，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第四个小时的下半时段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周末愉快。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今天的节目最后的一个时段当中，然后一起跟您分享最后的几首好音乐作品，有我们的来自于 Sunset Moments 带给我们的 Her Hate， 以及来自于 Nation 带给我们的 Della， 还有来自于 Sodality 带给我们的Ocean Blue。 一起来关注我们的电音舞曲的混音单元，同时呢也不要错过我为您送出的这样的一种进行全新创作的二度混音带 Mixed by Mr. 常。那么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ic Here Comes the Beats， 马上就要开启点名互动了，你准备好了没有呢？要赶紧竖起耳朵听听看我们的节目啊，广播微信点名互动马上开始，有没有发过来照片？现在已经要来不及了。 15:35，点名正式开始，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交流。首先呢，在节目当中还是要欢迎一下全新光临的我们的好朋友们，我们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了，包括要欢迎一下吴卫东，还有欢迎一下孙小松以及战狼祥丽，还有就是愿能是吗？啊，也来欢迎一下高原 I do 孙宇、小马哥、小雨，来自上海的一位听友啊，以及呢一位也是我们的前辈听友了，欢迎一下耀武以及静静 Sunny 123自由自在 Layman， 还有派派，以及呢张潇玉以及云鹤，欢迎一下网友杨倩，再来翻一篇，欢迎我们的新鲜的听友 Allen、 小高丽、淡漠时光漫步、超级玛丽、谢嘉诚、甜的蛋糕，还有网友 May， 还有呢 Serendipity 以及雷以及杨建立，欢迎薛有逢、赵军、 Dream、 任凤鸣以及蓝哲宇，欢迎网友 Martin 以及王毅，还有可贵、豆豆和小浩，对，欢迎下何小浩、孟佳子、 Jenny，再来看网友 Rain 胡，还有吕飞你猜，还有 Real Forsaken， 还有吉仔，欢迎大家，这都是我们的新的听友们来到了节目当中，再次掌声欢迎你们，这里是节奏驾到咯。同时呢，老的听友们也不能放过，也不能够错过啊，欢迎一下网友张志友、小鱼娘，再来看我们的网友老傅啊，一直在听着我们的节目进行着互动，欢迎炸超、胡金涛、还有迪塞尔以及 Rain 思起，还有可爱的刚刚的是谁，这个进放单位，对了对了，不羁的风，还有再来看费劲，还特别用一张白纸手写了 FM 974发了过来，欢迎你，欢迎一下聂继平123，以及再来看云清风轻云淡，还有 LM 啊，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可爱的网友，就是 Iran， 在一开始节目时候就已经发过来了照片了，我看到你的照片已经看了很久啊。再来看欢迎网友西蒙的猫以及啾同学，欢迎可爱的各位听友们网友们来到节目当中，以及任志强、爸爸擎天柱，还有李宏宇、张飞帆、 Simon H、 张景耀、 Mr. 和，还有四叶草、biu biu biu 以及玉晨，欢迎大家，黑礼帽你好。在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记住哟，要赶紧开大音量加足马力来关注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节奏驾到了，有我混音的 mixtape 混音带，你还喜欢吗？微信公众号马上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224获得歌单。 刚那一边听着我们的音乐，同时呢看到了微信公众号的后台里面有很多的听友们在给我们发照片，有各种各样的朋友们在车里面听着节目，同时还有人在车里面跟他自己的小宠物一起在听着节目。他的小宠物并不是青蛙啊，而是一只小可爱的泰迪。他说小狗狗听着睡着了。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当中的音乐有一种并不慌不乱不躁的电子音乐的气息。很多人都会说，哎呀，电子音乐很躁吧，舞曲多吵闹啊。您会觉得这样的音乐很吵闹吗？并没有，是不是？欢迎网友 Frank 来到节目当中，虽然说晚了一步，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凭你这个小视频也要给你再去鼓励一下了啊。 OK， 那么欢迎各位网友们能够通过公众号来去回复一下进群，获得我们的听友群的二维码，扫码加我为好友之后，我会给您下发一个这个进群邀请的，一定要记住哦，备注一下您来自于哪个城市，因为有很多非北京的听友在用手机的软件听着我们的节目呢，再次感谢大家了。但如果也要可以进入我们的 QQ 群的话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听友 VIP QQ 群里边可以能够进行分享交流，更多的热门单曲好歌，还有我们的一些舞曲混音带，包括我自己创作的这样的一些个混音带，可以直接下载一下啊。OK， 那当然了，怎么能够进入我们的听友 VIP QQ 群呢？直接回复一下 QQ 就好喽，扫码进入，欢迎大家，我们每月会更新里边的相关音乐内容的。5:51来到今天我们节目最后的时间当中了，再次感谢各位可爱的，不对，应该是每一位可爱的听友还有网友们，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四个小时的音乐沉浸，希望你能够来去满意一下了。那再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下午的节目内容，明天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期间呢，我们也会听到一个小时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作品，之外还要跟您分享一下本周的一些热门的英国榜单当中的热门单曲的呈现。那此外呢，明天的后两小时的舞曲单元也依然会有我送出的这个 Rhythmix Pro 我们的舞曲混音的内容，由我来进行的舞曲混音，希望各位能够来去喜欢两个小时的混音的连盘啊 ，Episode Number Two Mixed by Mr. 长，欢迎大家热情的光临，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那么在这里呢，也要邀请各位听友们继续关注稍后的战马能量音乐，当然我们也会用一首歌曲来自于 Prince 的 Purple Rain 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 ending song 了。也再次欢迎朋友们能够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我们明天中午12点再见，不要忘记凌晨2点到4点听重播哟。如果你睡不着的话，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about a man, come on, raise your hand, bro.